户籍记第八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亚郎说，你安放灯盏时要使七盏灯光光照灯台的前面。亚郎就照样做了，安放了灯盏，使灯光照耀灯台的前面，如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。这灯台是用金子打成的，从座到花朵都是打成的。梅瑟是照上主指示的式样制造了灯台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由以色列子民中选出勒位人，并要洁净他们。为洁净他们，你应这样做，将取洁水洒在他们身上，命他们用刀剃全身，然后洗自己的衣服，使自己洁净。以后他们应带一只公牛犊和铜线的素祭及油条的细面，你应另带一头公牛犊为做赎罪祭。领勒位人到会幕前，并召集以色列子民全会众。领勒位人到上主面前以后，以色列子民将自己的手放在勒位人身上，亚郎就以摇礼把勒位人献于上主面前，当作以色列子民的献仪，这样他们才可以行服侍上主的事。以后勒位人应按手在两头公牛犊头上，一只你要献给上主做赎罪祭，一只做全燔祭，为勒位人赎罪。你应使勒位人站在亚郎和他的儿子们面前，以摇礼把他们献给上主。为此你要由以色列子民中分出勒位人来，使他们属于我。此后勒位人才可进入会幕服务。为此你应洁净他们，以摇礼奉献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以色列子民中完全献于我的人，我使他们归于我，以代替以色列子民中一切开胎的首生。因为以色列子民中的一切首生，不拘是人是兽，都属于我。自从我在埃及地击杀了一切首生的那一日起，我就将他们祝圣归属于我。我娶了勒位人替代以色列子民中的一切首生，我由以色列子民中委派了勒位人做亚郎和他儿子们的属下，为替代以色列子民在会幕内服务，为以色列子民赎罪，免得以色列子民因接近圣所而遭受灾祸。梅瑟、亚郎以及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对勒位人就如此做了。上主关于勒位人怎样吩咐了梅瑟，以色列子民就对他们怎样做了。勒位人洁净了自己，洗了自己的衣服，亚郎遂以摇礼把他们献在上主面前。亚郎并为他们赎了罪，使他们洁净。此后勒位人才进入会幕内，在亚郎和他的儿子们面前执行自己的职务。上主关于勒位人怎样吩咐了梅瑟，就 对他们怎样做呢？上主训示梅瑟说，这是关于勒位人的法令，由25岁以上应来服役，在会幕内工作，到了50岁就退休，不再服役，以后在会幕内辅助自己的兄弟，照管该遵守的事，自己却不必服劳役。关于勒位人的职务，你应这样安排。